外国人士和海外同胞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先军领导业绩。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、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政治系教研室主任说，金正日同志于1960年8月25号视察了朝鲜人民军近卫首尔柳京守第105坦克师，这是在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巨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，并指出粉碎历史的种种挑战，坚决捍卫人类希望的灯塔，社会主义朝鲜是他所建树的最伟大的业绩之一。总联干部许明道等海外同胞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，说离开他的先军政治、先军领导，就想不到太阳民族的自豪和荣誉。他的先军长征是人类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爱祖国、爱民族、爱人民的献身长征。